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Good morning， 各位，上午的7点整，今天是2018年的5月15号，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继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又来到了周二的这个早晨了。今天我觉得呢，出门的感觉还是比较这个神清气爽的啊，但是呢，哎，还是有一些朋友呢，在这种这个天气的这个变换之下呢，不幸中招了。比如说像我旁边这一位，早上起来真的是非常可怜啊。 这一段是装出来的哈，不过我真的有一种魔力，就是话筒打开之后就不会咳，关完了之后就开始狂咳。 是是是，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哈，但是千万这就不是一个好的示范，不是一个好的示范，给大家做一个警示，就是最近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各位有没有被昨天的这个高温 shock 到？昨天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有将近35-36度的这个高温了。 对对对，感觉一夜入夏的感觉。但是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我就准备呢，把它先送给静瑜以及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来自于曹格的 Happy Day， 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过得非常非常的洋溢，然后呢，让那些病痛赶快来远去，好不好？ 谢谢。 来，听到的是曹格的 Happy Day。 离开真的好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离开真的好快乐，随便你说什么。起了，我唱歌大声了，不知道不知道有多久没放声大笑，头顶上永远有朵乌云在笼罩，谁佛心拉着真没你好，是失误这块老跑才是高招，大把青春不该拿去换你带面包，我要 online 整夜嘻嘻哈哈聊脱销，我要真没下心交一份报告，好，我要只顾着地烦恼，其他不重要。离开真的好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 什么？今天我唱到这儿。 OK， 这来自于曹格带来的一首歌曲《Happy Day》，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大家今天能都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快乐，能够用一种非常积极的生活态度去面对今天全新一天的生活啊。 嗯，昨天这个温度比较高哈，让这两天气温变换比较频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看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到底如何，出门应该穿多少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有20.5度了。今天的气温呢，可能会创今年以来本市的新高，比昨天还要再高一点啊， 更热了啊。 对，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32.1度，但这个市中心啊，可能因为热岛效应的原因会更高一些。 对， 最小相对湿度呢是45%左右，体感是非常闷热的。今天闷热天气持续，不过到了15号到17号这几天，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出门还是要带上一把伞。 是，大家你看，不是热啊，而是闷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今天早晨呢，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是21度到24度。今天的白天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呢，阴天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南转东风是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夜里就会有一阵雷阵雨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是夜里出门的朋友的话，今天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的防范的工作啊。 我们每天呢跟大家说这个天气的变化状况，也能够在后花园当中感受各位亲人们的爱啊。早上说我感冒了，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过来说啊，感冒要多喝水啊，多休息，谢谢各位。 这时候看见多喝热水，好像没有那么反感了，是不是？ 谢谢各位让我多喝热水。 好了， 大家也要多喝热水啊。 是的，来看一看今天的签到情况，还是有很多人在这个7点钟之前就开始刷自己，哇，今天这个签到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之类的哈，每天感觉有点像现场直播的感觉，是吧？ 来看看今天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季大人，第二名是赵，第三名许云轩，第四名是雪莲，第五名是阿乐。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天石，第七名是高涛，第八名是叶子，第九名是马小谦，以及第十名杨铁成。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还有一些新朋友呢，刚刚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不太了解怎么样签到哈。海星今天早上在后花园当中手动打了签到2个字。 也可以。 对，这但是可能就签不到这个名次，之后就不会被我们念到。 对， 大家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呢，就可以在这个左下方看到早安互动几个字，点击最下栏的每日签到，在每天7点钟，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点击签到了。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在早安音乐秀当中呢跟大家来互动的这样一个话题是什么哈。我觉得在互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条这个最近的一条讯息，就是跟各国治理手机僵尸有关系。我今天一看这个题目有点吓人， 手机僵尸， 我还以为手机变成了僵尸啊。 对，就手机不能用了吗？ 对，完全不是。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大街上有这么一种人，你发现没有，就是埋头看手机，完全无视旁边的情况，所以这种人呢被一些人称为手机僵尸，因为他们在马路当中就像僵尸一样无动的走向这个车流和障碍物啊。 那这样也会比较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哈。其实各国为了治理这样的状况，就是也出了很多的方式。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荷兰还是哪个国家，就直接把这个红绿灯坐到了地面上，就为了提醒这些埋头看手机的人注意了，红灯了，不要再往前走了。 哇，还有特殊的标记啊。当然呢，这个英国一家的公司呢是设计了一个视力视条了，是把这个 LED 灯嵌入了斑马线的任意一侧，一旦有人踏上这个斑马线呢，就会有一些原本的这个琥珀色的 LED 灯变成红色，来提醒一下司机停车。但是奥地利呢也是为这个人行横道呢是装上了一些气囊，防止刷手机的低头族撞上灯柱，气囊上写着提醒人们专心走路的字样，还真是煞费苦心哈。 还有韩国推出了专门针对青少年用户的手机锁屏 APP， 就激活了这个 APP 之后呢，用户使用手机步行7步以上，那手机就会自动锁屏，只有你停下来了之后才可以重新解锁使用。不过这个 APP 现在就只用于就是安卓手机。 但是你看，你原来呢是有这个曹植的7步成诗是吧？现在7步就得 7步锁屏， 重新解锁手机了哈。所以今天呢就引出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看不到手机的话，你最担心什么？ 你看连走路都要去看手机嘛，对不对？那你如果真的是不看这一下手机，你最担心的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路上啊，大部分在看手机的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在处理， 嗯， 而其实就是觉得说，哎，走路上闲着也是闲着，刷刷手机吧，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 嗯， 朋友圈点一点呐、啊，微博刷一刷呀，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安全隐患。 嗯，所以呢，大家呢不妨来学学阿四哈，把手机的最原始的功能开发出来，有事儿呢打打电话可以，但是视力要保持在前方了。Call me， 来自阿四。 比他更苦，又是一场冷战，对峙的双方都不肯认输，整整三天没讲话，为了分散注意力，他大概惊动了这么那，突然间却发现他不是电信号码，没有惊动的福利啊，699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6991618，请你快打电话，还傻愣着干嘛？699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6991618，想要友好相处，剧情却反复。谁才更无辜，像是一种战术，对峙的双方都不肯让步，整整三天没找他，为了平复情绪他又打开惊动门，这么那再一次的发现他不是电信号码，没有惊动的福利啊，699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6991618，请你快打电话，还傻愣着干嘛？699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6991618，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惦记，总让我感到心虚，却希望主动的是你。我拼尽全力，争取不联系，看谁比谁沉得住气。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大众汽车北京中心6754-9988。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女孩跟我说 Oops baby I love you 啊 Oops 呢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就是哎不好意思，就这种感觉哈、啊。然后呢再跟你说一句接下来这句话，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和女生之间谁去发起主动，我觉得都应该是去大方一点点、啊、 在你放了这首 Oops 之后呢，没有女孩跟你说 baby I love you， 但是有女孩跟你说郭鹏怎么是这首歌，我以为我闹铃响了呢我闹钟就是这首 Oops 是这样吗？ 这是口口， 好吧好吧，口口呢这个闹铃就是这首，哎那我觉得正好啊，这不是就是所谓的闹铃清醒歌曲吗，对不对哈、啊、 嗯，叫醒各位的耳朵了没有呢？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如果看不到手机的话你最担心发生的是什么，如果是配上刚才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就是担心一段美好的姻缘就此错过，没有让我打出 Oops baby I love you 这声招呼啊。 但是提醒大家啊，尽管说这个事情比较重要，但是在走路的时候还是不要低头去看、因为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啊，世界各地都为了防止这个低头族手机僵尸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方法， 是， 所以想了解一下大家为什么在走路的时候还要坚持看手机呢？珊珊跟我们说，因为跟父母相隔两地，所以最怕父母打电话的话自己没有接到，因为他们会因为没接电话而胡思乱想。 哎，有道理， 所有的父母都这样，比如说我妈先打第一个电话没接，第二个也没接，我可能在睡觉，就是真的是关了那个勿扰模式，我妈就会脑补成各种，哎呀你是不是就遇到什么状况了，或者说就是被抢了什么之类的她总会想我各种各样遇害的那种场面， 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就是说明这个父母对你确实有种深切的关爱啊，这种胡思乱想也是因为确实是他在担心你嘛，对吧。太子呢说，走路还真的有的时候不是太多的看手机，除非呢正在跟人联系啊，因为之前呢有一次看手机太入神，结果一头撞到了电线杆上，所以现在在路上走呢，除了电话会接，一般微信或者信息都是到了地方再回复。其实我在想，一头能撞到玻璃门啊，或者是电线杆这样的一些朋友，你们走路的速度也还是挺快的啊。 不是，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正好是撞上了。我以前觉得说我绝对不会撞到玻璃门上了，直到有一次我真的是爬上去。 那说明那个玻璃门擦得太干净了。 对 吧、 谢谢你的这解释啊。Love MG 呢，就是我们的铁杆粉了，他说看不到手机啊，当然是害怕，没有办法跟郭鹏和静瑜互动啦。 哎呀，不要这么说嘛！哎呀，这稍微有那么一两会儿不互动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走的安全会更加重要一点点。Drake 说，我要是没有看手机的话，会担心哎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过了很久就变成习惯了。哎，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工作当中带出来的一些强迫症，就是你确实就是会担心有些重要的电话漏接，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一些这种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带出来的一些毛病哈。 还有小表情那个朋友啊，他这个表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说我必须要看手机是因为担心我的股票啊。 哎，有道理，如果是这一条的话我觉得我就容忍你了，因为股票呢确实是 可以容忍吗？ 可以吗？ 你觉得钱比命大吗？ 命啊，不至于吧。 或你低头看的话真的是很危险的，就如果说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 还是要因情况来解释吧。 但是这个股票如果特别重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站在那儿看一会儿。 好了，不跟你抢了。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国家一级保护白虎首次诞下了小白虎苏洛，5月12号呢会迎来满月了哈，而且苏洛已经开始出现在萌宝幼儿园与游客们开始见面了。 这一次呢，苏洛的妈妈泰德在生产的时候，因为精神特别的紧张焦虑哈，所以饲养人员发现这个状况了之后，也采取了一些人工干预的措施，所以及时的是从生命线上保住了一只白色的小公虎。 真好啊。 对，降生以后30天中呢，小虎苏洛一直是在育幼的恒温暖箱当中，接受着育幼师们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细心照顾。那现在呢，苏洛是以人工育幼的方式健康存活着。 苏洛是真的非常非常幸福，来到这个人世间。我觉得有了这个白虎妈妈泰德，以及呢我们这些饲养人员的这个精心的照顾，真的是有一种被幸福追着跑的感觉。来听听张栋梁的这首歌曲《被幸福追着跑》。 被寂寞严重折磨，狂男们假装幽默，怨女要喝很多酒，没有中原无力挽救，只好聊大话西游，已经麻木太久，需要枕头问你想要什么，说不出口，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酒的喝啤酒的泡泡，却醉不了，我们都 几天，多想要原来爱的到来，强求不了。跨年烟火的需要，孤单的不敢拥抱，一起咆哮，虚无缥缈。怎么能遇见最好？已经麻木太久，需要挣脱。问你想要什么，说不出口。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跑累了后想放掉，不明白为何要好强的、空虚的、喝啤酒的泡泡。多想要原来的到来，长久不了。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好强的、空虚的、喝啤酒的泡泡，却醉不了。我们都被幸福追着跑，有轻微感的烦恼，怀疑起那时候多急切，多想要原来爱的到来，长久不了。 来自于栋梁，张栋梁的《被幸福追着跑》，最近呢，他的单曲呢《最好的快要发生》也是很热播的一首单曲，感觉呢，最近这张专辑呢，其实还是引起了一定的这个反响和反应力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在今天呢，过上一个 happy day， 然后呢，被幸福追着跑。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刚才呢，跟大家的互动的话题是，如果看不到手机的话，你最担心会发生什么？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早安音乐秀后花园当中的一些答案哈。 嗯，好，先跟我们说，我经常在打车的时候看到一些出租车还有司机，就是低头看手机抢单，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危险的。 嗯， 特别是他一般就是一边在载着你，然后一边呢也不停的在拨手机。 对， 就比如说抢单呐、抢红包啊，或者算积分啊等等的。 嗯， 其实心里很担心的，但是又觉得不好去提醒人家。 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人的反应时间呢，应该来说可能有零点几秒，但是如果在车上的话，这零点几秒基本就是出去几米的距离了哈，很容易呢会把这个没有看到前方的一些路况，所以呢要提醒。这些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千万记住要看前方，千万不要随时随地的在看手机，这样确实非常危险啊。另外丹妞呢说现在很少走路看手机了，有手表的话可以随时看时间，如果有重要信息的话手表也会有提示。哎，说的应该是可能会跟手机来关联的这样的一种手表哈，手机就好好藏在书包里就好了哈。 嗯，其实丹妞说出了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经常打开手机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去看时间，说哎我看一眼现在几点了。打开手机之后呢，啊现在可能比如说啊，7:26，哎，我再看看我朋友圈有没有谁给我留言点赞，我再看看有没有群里有没有大家回复什么消息，我错过了， 是 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那估计就跟看手机是差不多的一种感觉了哈。啊，但是呢，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最近呢有一部特殊的喜剧的警匪动作片《龙虾刑警》也是马上就要上映了。我觉得跟这个季节确实有些关系，因为昨天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真的一直在看手机，没有停下来哈。 啊，我以为你是昨天看到这个就想到了小龙虾配啤酒。 我是准备去吃小龙虾，所以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小龙虾英记上市的时间马上到了哈。 来看看这个演员的阵容名单，王千源哇影帝级别，还有袁姗姗、刘桦、周游，还有周云鹏来联袂出演，而且这次是特别邀请到了沈腾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很多人因为意识到了早餐的重要性，所以在早餐食物的选择上要尽量丰富，因为我们说早餐要吃得好嘛。但是呢，大量的摄入了一些高蛋白、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品，比如说像奶酪啊、汉堡啊、油炸鸡翅和煎炸食品等等，这种过于营养的早餐只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对于身体来讲是有害无益的。而且在清晨，人体的脾脏困顿呆滞，饮食营养过量的话，也会超过我们胃肠的消化能力。食物不仅不宜被消化吸收，久而久之还会使得消化功能下降，可能会引起一些胃肠疾病，并且引发肥胖。这两天呢，我们也是在用音乐早餐的时间，一直建议大家少油少盐少糖，吃得营养丰富，健康一些，也要清淡一些。今天早音乐秀要送出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我们的听众丁丁的推荐，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如果你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宇。 哎，刚才呢，静宇又给大家端出了一盘这音乐早餐哈。这个我看到今天静宇病殃殃的样子，想的真的是为了大家付出了所有，然后自己没有吃到早餐的感觉哈。 要吃早餐，身体好啊！而且提醒大家了，少油、少盐、少糖，要吃健康早餐。你看我现在是不是随时起范儿？ 对啊，随时起范儿的样子。然后呢，这个还特别特别的这个让人怜爱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条资讯呢，看到之后呢，也会觉得他的这个爱的付出，我觉得还蛮让人感动的。台湾的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呢，上周末呢是前往花莲的门诺医院，将自己位于北投的老家售出，所得的这个收入呢，是全部捐给了门诺医院，去兴建一个这个长照整合服务中心以及人才的培育中心哈。 李宗盛说，他在北投的这个老家呢，其实是母亲买给他的，陪他度过了45年的老家，其实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对， 那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和大家一起分享和延续阿母的爱。其实李宗盛从来没有停止过照顾偏乡还有关爱长者。他也透露说，这种方式呢，其实是由妈妈传递给他的。他说，妈妈在年老的过程当中哈，给了我很多的启发。94岁了，他依然很可爱。每天讲的笑话就是，我每天的职样都很不一样。那进门呢，一定会大叫他的名字，每天也会抽空去跟他交谈互动。 可能呢，我觉得李宗盛那些对于女生的细腻的感情的描写，可能跟他妈妈也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哈。94岁了还这么灵动，我想呢，这一定呢是给在他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宗盛的这首单曲《我是真的爱你》，来感受一下他对妈妈的这种纯纯的爱。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怎么说也说不腻，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悄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身旁等你回 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非常非常致敬，或者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有一种浓浓的爱意在里面的一首单曲。这是他写给自己的这个母亲的啊，他也想一直延续这种阿母的爱。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如果不看手机的话，你最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丙眼说，我是害怕错过领导同事的电话和信息，如果真有电话信息不回复的话，他们会认为我是故意的，没办法，就得多留意着一点点哈。 嗯，五分钟来回翻一次哈。现在很多工作很紧张的上班族其实都有这样的习惯，但是呢就是经常大家可能会就是工作方面的一些信息还是通过邮件或者说钉钉来处理会比较好一些。 对， 微信毕竟还是处在一个社交功能或者说更私人化一些。 嗯， Chris 马也说呢，走路和带宝宝的时候从来不看手机，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分清一下主次了。来继续听歌，来自于江雨晨，浪漫爱。 歌中听不懂，知道你会一直为我颠簸，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像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利益，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到黎明，傻傻的看着我说你有多爱我，这感觉已足够，牵我的手 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太棒了，99！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ant enough stimulation. Hit by a brick the other day, just when I thought that I'm okay. 老歌来自于 Angela Amons 带来的 Always Getting Over You。 老歌呢就喜欢在结尾的时候呢 faded， 就是慢慢的结束那样的一种感觉啊，手动把它的这个音量来关小的感觉啊， 都不用工棚慢慢把它拉下来。 是，好了，继续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呢，如果不看看不到手机，你会最担心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如如说最怕家里来电话，父母老了但是上班不让拿手机哈。 嗯，还有阿乐也跟我们说，哎，这自己编了一段绕口令啊， 嗯， 还挺好玩的，押韵打油诗。 嗯，怎么说？ 只因开车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我撞到了路边的树；只因走路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我一脚踩翻了活动的井盖。实力证明，走路开车都不能看手机。 是，只因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啊！我觉得还是在人群当中多看一眼比较好一点，千万不要多多的赶来看手机了。来，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如果看不到手机，你最担心发生什么事情？继续来看一下霍建起导演的作品《如影随心》。在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之间呢，是举办了发布会，宣布影片呢将在8月17号，也就是七夕节与观众来正式见面啊。 嗯，这部电影呢是霍建起的新作，改编自都市情感作家安顿的情感实录，其实也是聚焦中国都市男女婚恋的话题哈。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年其实推出了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的题材。 对， 但是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以情感实录为载体，以爱的疯狂、爱的恐惧和爱的报复这三种议题，来展现年轻人对于婚姻和爱情梦想的追求，非常的有现实意义。 嗯，听听他这个三个爱的表现，爱的疯狂、爱的恐惧和爱的报复，你就发现呢，电影的这样一种载体相对来说它的艺术性还是深刻一些。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JC 带来的这一首单曲《如影随心》，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如影随心，如逆光的倩影，照亮我眼睛却看不清，是幻想的夜曲，听过你的情，抓不住才叫人动心。 如影随心，如山水的倒影，谁都别前来将我唤醒。用单纯的铅笔素描你的心，是不再重来的梦境。等时光顷刻厌倦了心动破之后破碎影，十月的剧情，醒来的冷清，还给我暂时遗忘的悲情。如影随形，消失的背影，惊涛骇浪是不是你故意？ 成了结局，留下我垂帘的风信。 CD 首《如影随心》还挺好听的啊。去年呢，其实这期也是写出了说散就散嘛，对不对啊？ 嗯 啊，当然呢，我觉得这期呢，可能确实在情歌这条道路上呢，可以继续做得更好。但是呢，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部影片呢，可能就是更值得一些很喜欢这种他那种风格的人会去期待了，那就是 Johnny Depp 强尼德普确定呢是出演新片《等待野蛮人》，而影片呢是由颇具潜力的年轻导演希罗盖拉来指导，他的新片《候鸟》正在这个候鸟正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当中来正在展映啊。 嗯，这个《等待野蛮人》的导演呢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年轻导演希罗盖拉，这也是他指导的首部英语电影，因为他是哥伦比亚人啊。这个影片呢也是根据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因为呢这位小说的作家非常厉害，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厉害啊！ 对，而且把这个作品是自己改编成了剧本。 是， 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梗概，就是说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位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的法官，他开始怀疑自己对于帝国的忠诚，然后呢，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 嗯，这个悬念留得非常好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部影片将于今年呢是投入拍摄。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好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认识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那那，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五月二十二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八点钟了啊！这时段呢，我们刚才听到的早安快跑呢，送上了一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啊。如果大家最近玩抖音玩的比较多的话，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热门的一首单曲，经常呢被用在很多人去野外的时候，或者是在自驾游的时候拍到一些非常精彩的场景时候的一种电乐啊， 公路电影的配乐嘛，然后也很适合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拍一段小抖音。当然呢，也要给我们自己再打打扣了。如果说呢。大家对于我们自己的抖音作品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发送母亲节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有上个周日啊，在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这个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活动的一个回顾。当然现场呢还有三段非常可爱的抖音小视频，期待您的点赞。 对，母亲节三个字，回复这三个字呢到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呢想看原版视频的话，可以发这个静宇抖和郭鹏抖啊，这个播上周已经抖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呢这一位又发了新曲，来自于许嵩的新曲《老古董》是正式发布，而且 MV 呢也是同步震撼上线了啊。 这是他首支曝光的一个曲目，《老古董》呢是带有一点 blues 摇滚风的，也是为了许嵩的新专辑拉开了帷幕。歌词当中重复了很多遍的老古董，老古董，其实这三个字呢一语多关，就是有多重的隐喻。那许嵩带给听众朋友们呢也是一场全新的头脑狂欢，就是用哲学思辨、诗歌化的语言融入 blues 摇滚乐，再现了上个世纪60年代Rocking Roll 的经典音响效果。 对，非常非常复古的一种感觉。但这一次呢是由许嵩包办了作词作曲和制作，也是许嵩音乐的标配。新作《老古董》呢也是呈现了这样一种风格当然呢5月14号呢是昨天，也是许嵩的生日，所以很多的歌迷呢也是为他进行了一些庆生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比如说像在高校当中拉的一些横幅，也还有在全国举行了近百余场的这个生日聚会刷屏呢更换这个生日的应援头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粉丝为他做的一些事情啊。 老古董领衔的这张专辑呢也是许嵩的第七张专辑了。哇，他出道这么久了，已经 这么多专辑了啊。所以呢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许嵩的变化。上一次呢他这个什么深夜书店和洛天依演唱的，就让我觉得这个风格变化之大还是挺让人关注和期待的。这一次有一种新的感觉，来听听这首老古董。 藏着一座马林宫和能不定是美是丑，看老古董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孤单镇守，双心是强是弱，看老古董。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用来追捧，老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脉着之下，完全不 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纪念金条吧？哪里买到的？ 当然是中国银行啦！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品质有保障，权威发声最靠谱。 08年奥运金条我错过了，这次可不能再错过冬奥了。 哎呦，那您可得抓紧了，有的稀缺产品全球仅2022套。 好了，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去中国银行预定了。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欢迎继续回来，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哎，我们刚才能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oney M. Sunny。今天呢，在这个时段，基本都是一种复古的元素比较充斥哈。所以呢，刚才有些朋友想要歌单，我觉得也非常容易。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过后呢，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当日的歌单了啊。 对，一般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把早上节目的这个歌单做一个更新啊，就可以看到今天所有的歌单了。 对， 然后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看看哪首是你的心头好。 哎，那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看不到手机的话，你会担心发生什么？大家我觉得担心的点是差不多的。不吃鱼的猫说，有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些朋友过马路，或者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不知道有啥着急的事要处理呢？这真的是很危险。我觉得如果是让范伟念这条的话，估计会感觉更少哈。 而且他还真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事例哈，警醒一下大家。他说，我同事的老婆呢，因为下楼梯看了一眼手机，踩空骨折了。 哎呦， 所以每每看到我们边走边刷手机，他都会提醒我们的。 是， 但是我还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发了这条信息。 这还可以，等红灯的时候最起码没有走路嘛，对吧？静止站在那里的话，而且还是一个相对处在比较安全的状态，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行色匆匆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哈。 Amy 呢说，最害怕的错过老师发来的消息或者打来的电话。哎呦，反正大家的基本的担心都是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啊，或者领导啊，或者老师打来的这个电话或者发来的消息哈。 WXL 也是说，主要是怕漏接父母还有孩子老师的电话。不过呢，他提了一个解决办法，某手表可以帮很大的忙，一个电话都不会落下。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大家难道一般开手机的时候不会开那个震动功能吗？反正我一般会放在胸口这个口袋当中的时候，一般它就会 蒙蒙过去。你对于女生来讲，谁胸口有口袋呀？穿在包包里基本上就属于已经放在家里了。 哎，这个我忽然发现忘记了那个男女生之间的一些差异哈。家燕呢说，父母一天一天慢慢变老了，有事情的话，我怕父母跟亲戚第一时间联系不到我啊，大概都是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最近其实还有一种类似于手机提醒绳之类的东西，如果手机有感应的话，它可能会有变亮或者发光的这样一种效果哈。 嗯，也希望大家来更多的跟我们互动。如果看不到手机的话，你最担心发生什么呢？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再来看一下最近大热的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在5月13号晚间呢是迎来了第4期节目的上线。这期节目当中呢，女团的发起人黄子韬是公布了选手们第一阶段的点赞排名，节目也是首次进入到了淘汰阶段。随着节目的不断更新呢，选手们的竞争现在看起来是更加激烈了哈。 是，这真的是最近的一个大热的爆款。如果你没有看的话，就会觉得自己 out 了， out 了， 跟别人已经聊不来了。特别是他们最近在聊的这些人的名字，你一定要装作你自己好像听过的样子。 所以呢，听到我们早秀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有福了。不管你看没看过，一定记住下面的名字，下次有人跟你提，你说哦，就那个排名第几那个人啊，就 OK 了。这是第一阶段的点赞排名哈，并不是一个实力的排名榜。那现在呢，这个实力排名跟点赞排名其实说实话变动还挺大的。 嗯， 所以呢，大家其实也都还挺疑惑，说哎，为什么呢？嗯，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四期排名的前十位啊。 好嘞， 大家都很喜欢的甜姐吴宣仪是毫无疑问的排名第一。 对， 那 Yami 是排名第二，而排名第三呢是从 F 班逆袭上来的杨超越。 这有点夸张了， 这真的是惊掉很多人的下巴。 对， 然后呢，孟美岐哈，实力与这个颜值兼具 MVP 选手哈， 是排名第四。 对，强东岳呢是排名第五，应该是首期的跟 Yami 的那次 battle 呢给他加分比较大。

仰望，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歌曲。 嗯，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37，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跟大家继续来互动一下哈，如果看不到手机的话，你最担心会发生什么？哎，我们俩好像还没有提供自己的答案。 我觉得郭鹏如果看不到手机的话，应该会忘记现在是几点钟，以及自己正在主持的是什么节目。 不会的， 你每次打招呼的时候都要犹豫一下，我在想说你又忘了是吗？ 我不是忘了，是因为我上次 get 到你上次收到一个讯息嘛，就是如果一下有点懵的话，不如往那边墙那边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title 是什么哈？ 嗯，对， 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时差的关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招真的很好用哈！而且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的这个整个的构造，然后我们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钟表，会告诉你随时的时间是什么 几点钟，还有 logo。所以郭鹏抬头的时候，差不多需要0.38秒的时间。 好，38一个数字啊！啊，但实际上我自己如果在大街上看手机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有点百无聊赖吧。所以我平常一般来说是不会用看手机的方式，而我呢是一个音频的忠实的爱好者，所以我走在路上一般会听一段歌曲，或者是听一些最新的一些人的这种脱口秀节目之类的哈。 其实刚刚呢，很多朋友已经发过来答案，比如说怕接一些比较重要的电话，比如说父母的、孩子的、老师的等等等等的。但也有朋友呢皮了一下哈，比如说温，他说不看手机，我担心我手机丢了，我时不时都得看一下，检查他还在。 哦，是这样吗？特洛伊，我觉得更逗啊。他说最害怕有人帮忙介绍女朋友，这事儿要是耽误了多后悔啊。问题是随时都会有人给你介绍女朋友吗？应该没有 这 么多吧？ 挺火的也。 对，挺火爆的哈。好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说到的是看不到手机的话你担心发生什么，但是如果接下来这位朋友的话，可能会他会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呢，为了得到心仪的广告工作，英国女孩呢杰德德莱尼是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涂成了金色，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的新地标青铜塑像无畏女孩的这个模样，在一家广告企业的门口呢是站立了数小时，最终呢是成功的引起了高层的注意，达成了心愿哈。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应聘的是一家广告企业吧，所以这么涂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要去应聘一个比如说就是 IT 行业的，我把自己涂成这样的话，老板应该会吓死吧。 那你应该把所有的程序的代码涂在身上，然后哎，有个老板仔细的盯着看了半天，原来是一个非常高深的理论，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之类的哈。 德莱尼的这个青铜雕像呢，其实是吸引了很多的目光，那其中就包括他应聘的这家麦肯广告公司的董事经理安迪里德。里德说呢，他们每年都会收到大量大学毕业生的简历，但是德莱尼凭借勇气脱颖而出，所以给他安排了实习，一个月以后决定是否让他转正。 嗯，当然呢，德莱尼也说鼓励呢像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求职的时候呢可以主动表现一下，要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上门，如果觉得什么事情是值得奋斗的话就要去行动一下哈。那你会认同他的这样一种行动方式吗？ 我觉得还是要看什么职业。 嗯， 比如说像广告行业，它需要一些创造性的， 对， 那么就才有这种比较大胆的博出位的方式是 OK 的。 嗯， 但像一些比较严谨比较刻板的，比如说去做老师这样一些行业的话， 嗯， 尽量还是不要吓小朋友了。 是，那如果是做音乐家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周杰伦和杨瑞旦呢跟大家一起呢抬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大提琴，放到这个单位的门口，看看有没有会吸引到一些人的注意啊。 大提琴，我剥削你就在吃点心，我一人就足够，但我曾经你们的思考机每年的围观一堆人群都不带好看的脸就甚至凌晨越谈越开心，我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那是我的人单吵单吵这是会赢，钞票钞票就不开心，这个马金就有点不开心，隔壁等待我的音乐堂北京放进来表演流程，我干脆将音乐从头微笑这 还有一遍呢。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hen we put in the play， gonna be a long night。Come back where you live， won't take no time。When I'm all in the middle， where you wanna go now？ We could bring it up top，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I'll be knocking down the wall。Time you make that call to be changing all your plans. But you're calling me a man. You got something I can feel, baby. Yeah, it's been so long. I've been withdrawals. I've been having withdrawals, yeah. Wouldn't you know it? Tell me if you noticed. I've been doing good. We got it all, baby. Right on my road, baby. Loving you so good, yeah. I know how to feel when I'm close to you. Late nights holding you. Lay my eyes on you. I'm gon' wrap you. When I'm close to you. Late nights holding you. We ain't got all day. Don't really care what they say. I bring the sand to the beach. Dive in the ocean, we rocking the boat. Girl, you look like a leader to me, yeah. One in a million, you're one of a kind. Baby, you blowing my mind. All of my neighbors, they wanna know why. Know why. I've been knocking down the walls. Every time you make that call, you be changing all your plans. But you calling me a friend. You got something I can feel, baby. Girl, it's been so long, yeah. I've been having withdrawals, yeah. I've been having withdrawals, yeah. Wouldn't you know it? Tell me if you know it. I've been doing good. We got it all, baby. Right on my road, baby. Loving you so good. I know how to feel when I'm close to you. Late nights holding you. Late my eyes on you. I'm going to wrap you. When I'm close to you. Late nights holding you. We ain't got all day. No. 好，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 Zen 以及 August Allison 带来的 Don't Matter。 当然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算是最近的音乐的一种潮流的写实，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音乐呢，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电声的，或者是所谓这种都市 urban 的这种一种编曲方式，同时呢有一搭没一搭，在结束的时候还要用一声轻声啊或者叹气啊这种方式来表示啊。 这是 remix 的一个版本哦， don't matter 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在生活工作当中觉得压力很大的话，没有关系，最近呢也有很多这样的综艺节目，比如说像何炅还有黄磊的这个向往的生活的第二季啊、以及作家张德芬参与制作的一个新名戏剧叫做遇见小时空，6月7号也将会在北京剧空间剧场上演。 主打的戏剧可以疗愈心灵的概念，这部剧呢是讲述的神秘的芬姐带着一个秘密开了一家民宿食堂小时空，她好心的收留了踌躇满志却壮志难酬的剧团老板老孙以及他们的成员阿杰和兔子，来往食堂的客人呢个个都是满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事啊， 感觉像一个深夜食堂的白天版哈。小时空，那芬姐秘制的无名汤，还有剧团成员的推波助澜之下，人性纠结、两代纷争以及夫妻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幕幕都浮出水面了。 怎么最后每次都这么惊悚而诡异，我每次推荐的剧目都差不多哈。 这个戏剧其实内容还挺丰富的。 是哈、一开始你刚刚跟我说是这种人性温暖的深夜食堂，忽然感觉又有一些什么神秘不可告人的秘密之类的哈。好了， 哎，我觉得陌生人相遇的总会有些比较有趣的经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翻唱的《只爱陌生人》。来自许茹芸《只爱陌生人》，原曲的是来自王菲啊，那个非常经典的版本。但是前两天在张靓颖的演唱会当中，她其实也亲自上阵表演过这首歌曲哈，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和大爱了。好了，8:53啊，这是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压轴的歌曲呢。当然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呢是这个手机什么时候呢会想起来自己去看一下，或者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非得拿在手中不放。那其实今天我们的结论呢跟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厨房那一集有点像，厨房里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拿在手机上的重要的事其实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能比你走路看在前方更加重要，对不对哈？ 对 ，Grace 妈也跟我们说了，你像我走路和带宝宝的时候从来不看手机，因为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也是再一次通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给大家提个醒。 哎，最后呢，结尾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受高压槽的这个东移的影响，本市的天空云量呢是进一步增多了，天气转阴，午后山区呢或